问阿头，哇东那金你阿姨你阿姨爱他那怎么样红粉星碎还是神的那肉啊你看手的残菜都一样哦为他给呀哇没呀我曾为兄啊言代你人民有高啊你也太难了哈叫自更潇洒成日难把心挂与我啊奉旨老不成思草大寒烟烟巨行啊 Oh, my God. 有一天啊。